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从汽车存物箱里取出手电筒，走到下面，查看开来的这辆车子。这是一辆褐红色，或者说，也可以说是深褐色的帕卡德牌硬顶敞篷车。左边的窗玻璃没有摇上去，我伸手摸到了夹着行车执照的塑料套，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车主 ，Carmen。斯特恩伍德，住址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3765号。我又回到自己的汽车里坐着，车棚上的雨水不断滴落到我的膝头上，我的肚子因为装满了威士忌像着了火一样。再没有汽车开到山上来了，我的汽车面对的这所房子一直没有开灯，要是想在这个地方干点坏事，环境是非常理想的。7:20，从该个的房子里闪出一道耀眼的光亮，很像夏天雷雨时的一道闪电。当黑暗又把一切吞没以后，一声清脆的、不太大的尖叫声从房子里传了出来，散失在室外渗透了雨水的树丛里。我跳出汽车，在我还没有来到该个房前时，喊叫的回声已经完全消失了。在这一声尖叫中并没有恐惧之感，这是觉得有些好玩的惊愕，是喝醉了酒以后的撒疯，是一个白痴的毫无道理的呼叫。这声音让人感到作呕，这声音使我想到疯人院里穿白衣的男护士，带铁栏杆的窗户，带有系牢手脚的皮带的响应床。当我从树篱的空隙钻进去，绕过遮掩着大门的方形树障以后，该个的房子里已经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大门上的门环是一只衔在狮子嘴里的铁环。我伸出手去握住了门环，就在这一瞬间，好像有人在等待着信号似的，屋子砰砰砰响了三枪，好像有人厉声长叹了一口气。接着扑通一声，有一件什么重东西摔在了地上。这以后是匆忙的脚步声，有人逃跑了。门前的马路很窄，把一边的高岸同另一边的房屋连接了起来，好像横在峡谷上的一座窄桥。房屋前边没有门廊，没有空地，也没有通到后门的小路。后门门外有几层木头台阶，通到底下的一条窄巷。我完全了解后门的情况，因为我听见木头台阶上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有人跑下去了。接着我听见汽车发动的突突声，很快的汽车就消失在远方了。我好像听见了另外一辆汽车的声音，但是我不敢肯定，我前面的房子又像墓穴一样的寂静了。用不着再着急了，已经在屋子里的反正也跑不了了。我骑在甬道路边的树篱上，尽力向挡着轻纱但没有挂着窗围的落地窗户探过身去，想从纱帘接缝的地方看看里边的情况。我只能看见映在墙上的灯光和书橱的一角。我回到下面的甬路上，从甬路的一头甚至还退到树篱里几步，向大门冲了过去，用肩膀使劲一撞。我这个行动实在是愚蠢透顶，所有加利福尼亚住房装置中唯一无法闯进去的就是正门。我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撞得肩膀酸痛，气得我差点发疯。我又爬过树篱，对着落地窗户踢了一脚。我用帽子裹着手，把一扇小窗户下面的碎玻璃取出来。这时我已经能把手伸进去拉开窗户的插销，剩下的事就一点也不费劲了。窗户上面没有插销，窗钩一推就开了。我爬进屋子，把蒙在脸上的纱帘扯开。屋子里的两个人对我这种破窗而入的方式都没有理会，虽然这两个人中只有一个已经断了气。这是一间很宽阔的房子，天花板非常的低，棕色的灰泥墙上装饰着一幅幅中国刺绣，本色的木桩上挂着中国风和日本风的图片。书橱很低，桃红色的地毯非常厚，一只金花鼠可以待在里面，但一个星期连鼻子也露不出来。地板上东一处西一处扔着许多软垫和丝织品，倒像是任何人在这里居住都得随手拿一件摆弄摆弄不可。屋子里还有一张矮矮的宽大的长沙发，铺着玫瑰色的织锦，沙发上放着几件衣服，一件淡紫色的绸子内裤，一盏很大的雕花灯下面带着一个底座，另外两盏落地式台灯照着翡翠色长穗灯盏，一张黑色书桌四角装饰着奇形怪状的雕像，书桌后面是一把扶手和椅背雕着花的乌木椅，铺着黄色缎子坐垫。屋子里飘散着各种不同的气味，最显著的似乎是没有散尽的刺鼻的火药味和让人恶心的乙醚的香味。屋子的一头放着一张矮台子，台子上有一把高背的柚木椅。卡门·斯滕伍德小姐， 正坐在上面，屁股底下垫着一块带碎的橘红色披巾。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两臂平摆在椅子扶手上，并着两膝，整个姿势很像一位正襟危坐的埃及女神。她的下巴摆得周周正正，光洁的小牙在微微张开的嘴里闪闪发光，石板色的灰眼白几乎把眸子吞没。这是一对疯子的眼睛。他好像一个没有知觉的人，但是他的姿势又不像是失去了知觉。他心里似乎认为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非要把这件事做好不可。他嘴里发出轻微的咯咯笑声，但是这既没有改变他脸上的神情，也没有牵动他的嘴唇。他耳朵上戴着一对很长的玉耳环，这对耳环非常好看，也许能值个几百美元。除了这对耳环，他身上一丝不挂。他的身体很美，纤小而细腻，肌肉原实丰满。他的皮肤在灯光下发着珍珠一样的光泽，两条腿虽然不像丽甘夫人那样叫人看了销魂，但也非常美丽。我上下看了看他，既没有感到难为情，也没引起任何情欲。他根本就没有作为一个裸体女子坐在这间屋子里，他只不过是个服了麻醉药的呆子。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个半傻不捏的人。我把目光从他这里转到盖格身上。盖格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就在中国地毯外缘的穗子边上，在他面前立着一根好像是图腾柱似的杆子。这根杆子上面有一个像鹰头似的东西，一只大圆眼睛，是相机的镜头。这个镜头正对着赤身裸体坐在椅子上的女孩子，图腾柱的一边支着一个颜色发黑的闪光灯泡。盖格穿着一双厚毡底的中国式拖鞋，腿上是黑缎子睡裤，上身穿着绣花的中国式褂子，褂子的前襟沾满了鲜血。他的一只玻璃眼睛对我闪着亮光，这是他身上最有生气的东西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听到的三枪全部命中了他。他早已断气了。闪光灯泡就是刚才我看到的一道白光的来源。那一声疯子似的尖叫是这个吃了麻醉药的赤身女孩对镁光灯的反应。三发枪呢，是另外一个人的主意，想给这出戏添加一个意外的结局。这就是那个从后门跑掉，钻进汽车，逃之夭夭的人的主意。我对这个人的这种灵感不胜钦佩。黑色书案的一头摆着一只红漆托盘，托盘上放着几只镶嵌着金丝的细脚酒杯和一只大肚子酒瓶，酒瓶里面盛着棕色的液体。我打开盖子闻了闻，我闻到的是乙醚同另外一种什么东西的气味，可能是鸦片丁。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服用过这种混合剂，但是在盖格家里发现这种东西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我听着雨点敲打屋顶和北面窗玻璃的声音，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声响了，没有汽车声，没有警笛声，只有雨点滴滴答答的响个不停。我走到长沙发前面，脱下身上的雨衣，抖搂了一下女孩子脱下的衣服，一件淡绿色的半截袖的女衫。我想我是可以帮他把这件衣服穿上的。我决定把内衣内裤递给他，叫他自己穿。 倒不是因为我如何讲究礼貌，而是我实在不能叫自己给他穿内衣内裤和扣上乳罩。我把他的衣服拿到他坐的椅子那边，斯坦伍德小姐她的身上也散发着乙醚的气味，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都能闻得到。她仍然不断地发出轻微的叽叽咯咯的声音，下巴上有一小道口水。我在她脸上拍了一巴掌，她眨了眨眼睛，不再咯咯叫了。我又打了她一下，我用快活的语调对她说，来吧，乖着点啊，咱把衣服穿上。他瞅了我一眼，石板似的眼睛像面具上的窟窿一样空洞。他嘀咕道， 滚滚滚蛋。 我又打了他几巴掌，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并没有清醒过来，我就开始给他穿衣服，他对这个也一点不在乎。他让我把他的胳膊举起来，他插着手指头，好像认为这种姿势很俏皮。我把他的胳膊穿到袖子里，把衣服从他脊背上拉下来，扶着他站起来。他痴痴地笑着，瘫倒在了我的身上。我把他搁到椅子上，替他把鞋袜穿上。我说，来，走两步，咱们乖乖的走几步路啊。我们走了几步，一半时间他的耳环在我胸上敲打，一半的时间我们俩人像跳漫步舞似的一块的劈叉。我们走过盖格的尸体又走了回来，我叫他看了看盖格，他觉得盖格的姿势也很俏皮，他痴痴地笑着，想把他的看法告诉我，可是只能从嘴里往外冒白沫子。我扶着他走到沙发前面，叫他躺在上面。他打了两个嗝，笑了一阵，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把他的内衣塞在自己口袋里，走到藤柱后面。照相机还在上面，但是里面装底片的暗盒却已经不见了。我在地板上找了一遍，心想，也许在他挨枪击以前已经从相机里取了出来。暗盒没有找到，我抓住他那冰冷瘫软的手，把盖格的身体翻过来一些，仍然没找到暗河。我不喜欢事情的这一发展。我走到这间屋子后面的一间，观察了一下这所房子。右边有一间浴室，另一间屋子的门上着锁。最后面是一间厨房。厨房的窗户被撬开了，窗帘已经不见了。窗钩被拉掉的地方，在窗台上露着。后门没有锁上，我没去管它，转身看了一下左边的一间卧室。这间屋子很整洁，让人觉得是细心收拾过的样子，像是女人住的地方。床上铺着带皱边的床单，一张配着三面镜子的梳妆台上摆着香水，旁边还有手帕，一点零钱和男人用的刷子，一串钥匙。衣橱里挂着男人的衣服，窗单的皱边下面放着一双男人的拖鞋。这是盖格先生的屋子。我把钥匙拿到起居间，打开书案上的抽屉，在抽屉紧里面放着一只锁着的铁匣子。我用一把钥匙把它打开，匣子里只有一个蓝皮本，本子里有几页按字母顺序写的所以和一些密码字，字体同斯特恩伍德将军收到的那封敲诈信上的斜体印刷字一模一样。我把皮本子揣在了口袋里，把我在铁匣上留下的指纹给擦掉，然后锁上书桌，把钥匙装好，把 把壁炉里取暖的煤气关掉，披上雨衣。我想把斯腾伍德小姐叫醒，但是一点也办不到。我只好给她戴上她那顶便帽，裹上外衣，把她抱到外面她的汽车里。我又走回来，把所有灯熄掉，关好前门。从她的皮包里找到了她的车钥匙，把帕卡德汽车发动。我没有开车灯，就把汽车开到山下。车子开到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还没有用到十分钟，这十分钟卡门一直在打呼噜，往我脸上喷乙醚的气息。我怎么也不能让他的脑袋不枕着我的肩膀，我能做到的只是不让他滚到我的怀里罢了。从斯腾伍德公馆侧门的窄条玻璃后面透出暗淡的光线，我把帕卡德汽车停在楼前的汽车道上，把我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扔在车座上。卡门仍然瘫在角落里打鼾，他的帽子已经斜扣到鼻子上，两只手像死人的一样摆在雨衣的褶皱里。我走出汽车，按了按门铃，里面传来慢吞吞的脚步声，好像从无限遥远的地方走过来一样。门开了，脊背挺直满头银发的管家从里面望着我，大厅里的灯光照着他的头发，好像他头上顶着一个光环似的。他说：晚上好，先生。他说话很有礼貌，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看过去，瞅着我身后的帕卡德牌小汽车。我问他：里甘太太在家吗？不在，先生。我想将军在睡觉吧。是的，吃过晚饭是他最好的休息时间。那里甘先生的女佣呢？您是说马蒂尔的？她在家呢，先生。最好叫她过来一下，这件事情需要一个妇女来办。你往车里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管家往车里看了一眼，转身走回来。我懂了，我去叫马蒂尔达去。马蒂尔达该知道该怎样去照管他。我们都尽一切力量照管他。我想你也是有经验的。管家没有理会我这句话。我说：好吧，再见，我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就这样，先生。我可以给您叫一辆车吗？千万不要。事实上呢，我根本没有到过这里。你看到的都是幻觉。管家笑了一下，他向我点了点头，我转过身去，沿着车道走出了大门。我在被雨水冲打的弯曲街道走了十个街区，树上不断往我身上滴着水珠。我经过巨大宅邸的一个又一个灯火辉煌的窗子，这些住房的庭院都阴森森的，大得出奇。建在远处山坡上的楼房，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房檐、山墙和明亮的窗户，像是森林中的魔宫，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走到一处汽车服务站，服务站里灯光雪亮，这简直是浪费。在这间雾气腾腾的玻璃屋子里，一个戴着白帽、穿着深蓝色风衣、百无聊赖的职员正坐在一张凳子上，弯着腰看着报纸。我已经想迈步进去了，但是又继续走了下去。我全身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在这样一个夜晚，你就是等得胡子长得老长，也未必有出租汽车过来。此外，汽车司机永远也忘不了你在这个时间乘过他的汽车。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大概走了半个多钟头，才重新回到盖格的住处。我的脚步一点也不慢，附近一个人也没有，街上除了我自己的汽车停在隔壁的门前以外，没有别的车辆。我的车孤零零地停在雨地里，像一只无主的野狗。我从车里拿出盛黑麦威士忌的酒瓶，把剩下的半瓶酒顺着嗓子倒进去。我爬进汽车，点着一根纸烟，我吸了半根，把剩下的半根扔掉，又从汽车里出来，走到下面盖格的住房前面。我用钥匙把门打开，走进寂静而温暖的黑暗里。我站在那里倾听着落雨的声音，身上不住地往下滴的水珠。我摸到一盏灯，把它打开。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墙上少了几件绣花锦缎。我刚才虽然没有数，但是现在墙上有几块棕色墙皮，赤裸裸的非常醒目。我往前走了几步，打开另一盏灯。我看了看图腾柱，看了看图腾柱下面那块中国地毯边上的地方，光秃秃的地板上多了另一块小地毯。刚才这块地毯并没有铺在那里，那里原来躺着的是盖格的尸体，现在那尸体不见了。这件事使我浑身冰冷，我把嘴唇搓到牙齿上，斜着眼睛望了一阵图腾柱子上那只玻璃眼珠。我在屋子里到处走了一遍，样样东西都同我第一次进这间屋子一模一样。盖格既没有在他那张铺着带皱边的床单的床上，也没有在床底下，壁橱里也没有他。他同样也没有在厨房里或浴室里，剩下的只有后厅右边那个锁起来的房间了。盖格的一串钥匙里有一把同这屋的房门的锁正好相匹配。这间屋子使我很感兴趣，但是盖格 并没有藏在这里。我之所以对这间屋子感兴趣，是因为它同该个的卧室截然相反。这是一间陈设非常简单的男性卧室，光洁发亮的地板上铺着几块印第安民族图案的小地毯，两张直背椅子，一张带木纹的深色写字台，写字台上摆着一套男人用的化妆用具，两只一英尺高的铜烛台上插着黑色蜡烛，一张很窄的硬床铺着棕色印花的床单，屋子给人以冷森森的感觉。我把门重新锁起来，用手帕擦拭了一下门把手。回到外间屋子的图腾柱旁边，我跪在地上，歪着头仔细观察从地毯到大门的这一块地。我想，我看到了两条平行的小槽，就像脚后跟拖过的痕迹似的。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死者的尸体要比破碎的心沉重得多。这件事不是警察干的，如果是警察，他们又要用绳子丈量，又要照相，又要用粉末显示指纹，再加上一人嘴里叼着一只5分钱的雪茄，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一定还留在这里没有走呢。这件事也不是杀害该个的凶手干的，这个人走得太匆忙，他一定看到了卡门斯坦伍德，他拿不准卡门昏迷的程度，是否一定认不出他来。凶手这时一定正在逃向远处某个地方的路上。我猜不出来这个答案，但是既然有人不只想把该个谋杀，而且蓄意要遗失灭迹，我也乐得让他这样去做。这至少给我一个机会，叫我再把情况摸一摸，看看再把这里的情况报案的时候，能不能把卡门斯坦伍德给牵连进去。我把大门锁上，发动汽车开回家去。我洗了一个淋浴，换上干净衣服，吃了一顿迟到的晚饭。吃晚饭以后，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喝加上热水的威士忌，一边琢磨该个的皮本子里的密码。我能有把握的只有这一点，那就是这是一个人名住址表，很可能是他的一些顾客，全部名字有400多个。即使没有敲诈的事，我敢说他敲诈是少不了的。除了这些，这也是一桩大发横财的买卖啊。名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谋杀该个的嫌疑犯。当这个名册交到警察手里以后，我可不羡慕他们的差事。哼！我上床的时候肚子里装满了威士忌，因为事情办得不顺手，懊丧得要命。我梦见一个穿着血淋淋的中国式褂子的人追着一个戴着长耳环的赤身露体的女孩子，而我又在后面追着这两个人，想用一架没装胶卷的照相机给他们拍照。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阳光灿烂，阴云已经散尽。我醒来的时候，嘴里好像塞着一只驾驶汽车戴的手套。我喝了两杯咖啡，看了几张晨报，哪一张报纸也没有登载阿斯科文该格先生事件的报道。我正在想法弄平我被雨淋湿的外衣上的褶子，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地方检察官侦探长 Bonnie Ors。 这次我给斯坦伍德将军办事呢，就是他给我牵线的。他在电话里说， 怎么样，身体好吗？ 从讲话的语调听来，他的觉睡得很好，也没有欠别人许多债。 嗯，哎呀，我昨天喝酒喝多了。 他不是很在意的笑了两声，接着又用更为随便的警察惯用的那种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语气说， 见了斯坦伍德将军了吗？ 嗯哼。 替他办了点事吗？ 哎呀，这雨下得太大了。我这样回答他，如果这样算得上是回答的话。 啊，这一家人呢，好像不是出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们家哪个人的一辆大别克在里多渔轮码头一带掉进海里去了？ 我使劲地握住听筒，差点要把它攥碎了，我连呼吸也屏住了。奥尔斯幸灾乐祸地说， 哼，一点也不错，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别克大轿车，让沙子和海水弄得一塌糊涂。啊，我差点忘了，车里还有一个人呢。 我慢慢地往外呼气，我的呼吸好像就悬在我的唇上。是不是利干？ 啊？你说什么？你说谁啊？哦，你是说他们家的大女儿跟他交上的朋友后来又结婚的那个私酒贩子吧？我没见过那个人，他能在那个地方搞什么名堂啊？ 别说废话了，过了，孩子，我一点也不生气。他走到桌子这一边，拍了拍口袋，从桌上拿起帽子来。我说，我不是在找寻利干。他把门上了锁，我们走到楼下公用汽车停车场，上了一辆蓝色小轿车，我们驶出了日落大道。为了闯红灯，偶然响起了几声警报。这是一个凉爽的早晨，空气里略微有些寒意，刚好是你觉得生活又单纯又美好，假如你心里没压着什么重东西的话。而我的心里却很沉。奥尔斯全程只用了三刻钟以后，汽车滑行了一段，在一座褪了色的拱门前便停住。我把腿从车厢里迈出来，我们下了车，一条栈桥从拱门伸向海里，桥两边安着2×4英寸的白柱子栏杆，一小群人正在栈桥的最外端向海里探望，一个乘摩托车的警官在拱门下边拦着另外一些想到栈桥上去的人。公路两旁停着不少汽车，都是些来看热闹的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奥尔斯给警官看了看自己的徽章，我们俩走上栈桥，一股刺鼻的鱼腥味扑鼻而来，一夜大雨并没有使这股腥味有所减退。奥尔斯用他手里的小雪茄指了指远处， 汽车在那儿呢，在那艘电气驳船上。 栈桥头上停着一艘低矮的黑色驳船，船上有一个轮机室，这艘驳船看来像是一只拖船，甲板上放着一个什么东西在朝阳下闪闪发光，上面还系着从海里牵引上来的铁链，这是一辆黑色的大轿车。起重机的长臂已经归回原位，平放在甲板上。汽车四边站着好几个人，我们从又湿又滑的台阶走到驳船甲板上。奥尔斯向一个穿着绿卡其衣服的警官和一个穿便衣的人打了一下招呼。在驳船上工作的三个船员靠在轮机室前面站着，嘴里嚼着烟草。其中一个人正用一块脏浴巾擦拭湿淋淋的头发。这个人多半就是潜到水底用锁链 把汽车拴起来的人。我和奥尔斯看了一下汽车，车前的保险杆已经弯曲，一盏车灯撞碎，另一盏虽然翘起来，玻璃却还完整。散热器的罩子上有个大窟窿，整个车身上油漆和镀镍的地方全都给蹭坏了。车内的座位水淋淋的，变成了黑色，车胎倒一个也没有损坏。汽车司机仍然卡在方向盘的后面，只不过他的脑袋在肩膀上的位置非常不自然。这是一个细条身子、黑头发的小伙子，不久以前样子一定还很漂亮。现在他的脸白里泛青，在垂下的眼皮下面，眼珠显得暗淡无神，嘴张着，里面满是沙子。他的前额左脚有一块发乌的伤痕，在白色的皮肤上显得非常突出。阿尔斯向后退了两步，喉咙里发出一个模糊的声音，划了根火柴，把嘴上闲着的小雪茄点着。穿制服的人指了指站在栈桥一头的那些看热闹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正在摸弄2×4英寸的木桩，这个地方被撞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被撞坏的木桩露出干净的黄色木头茬，好像新砍断的黄松一样。车就是从那个地方掉下去的，撞得一定很厉害。这里呢，雨停得很早，晚上9点左右就不下了。从这一点看，车子是雨停了以后掉进海里去的，因为海水比较深，所以汽车撞损得不太厉害，但是多半不是潮水最高的时候，不然的话车子就会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而且多半是落潮的时候，不然车子就会被冲挤到桥桩上面。今天早上的时候，人们来钓鱼，发现了水里面的车，我们就找了几个泊船把它给打捞上来。我们发现车里还有一个人。穿便服的那个警察用鞋尖刮了一下甲板。奥尔斯斜着眼睛望了我一眼，雪茄在他的嘴里摆动着像一根纸烟。 是喝醉酒了？ 他并没有针对具体哪个人提出这个问题。刚才用浴巾擦脑袋的人走到船栏前边，大声咳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他的身上。啊，沙子都跑到嗓子眼里去了。哎呀，没有那位年轻的朋友嘴里那么多，哼，可是也不少啊。穿制服的人说，也可能是喝醉酒了，一个人开着车在雨里面跑，醉鬼常常干这种事。便衣警察说，喝醉了，这才是见鬼呢。手控节油阀开了一半，脑袋外侧有一处击伤，依我看，这是谋杀。奥尔斯看了看那个拿浴巾的人，问他， 你看是怎么回事啊，朋友？ 拿浴巾的人看见有人征询他的意见而非常的高兴，他满脸堆笑地说， 我看啊，是自杀，麦克。啊，不关我的事。但是你既然问我，我说这是自杀。第一，这个人呢，冲到水里以前，汽车在马路上留下一道又深又直的车印，啊，连车胎上的商标都清清楚楚地给印下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件事发生在雨停了以后。像警察局长刚才说的那样啊，这个其次呢，这汽车撞在栈桥栏杆上，干净利落，劲头也很猛。这不然的话，车就横过来掉不下去了，很可能只翻几个跟头啊。从这一点看呢，汽车是开足了马力啊，撞在栏杆上的，因此节油阀应该比一半开的还大。也许是汽车落水的时候 他的手无意碰了一下，他的头也可能是跌下来的时候给撞伤的。奥尔斯说， 嗯，你很有眼力啊，朋友。那他身上带着什么搜过了吗？ 奥尔斯转向警察局的代表，警官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靠在轮机室上的几个船员。奥尔斯说， 好了，别管这个了。 一个戴着眼镜提着一只黑包、身材矮小且面容疲惫的人从码头上走下来，他在甲板上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放下皮包，接着他摘下帽子揉了揉后脖子，凝视着海水，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似的。奥尔斯说， 你的买卖来了，医生，昨天晚上从码头上掉下来的，大概9:00左右，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